咁啊，我係大家嘅節目主持人啦，我哋廣東廣西嚇，我係周子欣。咁啊，另外仲有兩個啊，定每個禮拜都見到嘅拍檔啊。咁啊，先介紹自己。 好啊，我係阿黃仲遠啊 ，Miles。 我係梁建國，大家。 哇！喺把聲突然間咁磁性啊，喂！嗱，今日咧，我先講個題目先。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叫做粵語文化軟實力。嗱，今日咧我就唔係淨係得我哋三兄弟嘅，咁啊仲請咗個嘉賓。咁啊，嘉賓咧就係咧香港教育大學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助理教授劉澤明先生。 係，大家好，大家好。 哇！咁啊喺啊俾阿劉 Sir 講嘢之前啊，我哋一間叫佢做阿澤啊嚇。喺俾阿澤講之前咧，我又講下點解會定呢個題目啊。嗱，其實咧對上兩個禮拜咧，阿勁國興咧就玩咗個題目，就係、叫做普教中語呢、這個咩啊 簡體字。 係啦，咁啊講完之後咧，咁我有啲 fans 咧同我講意猶未盡啊，就覺得咧。喂，你講嗰日咧兩個大題目咁樣咁講少少咁樣，即係唔夠時間喎、啊、咁。好，咁啊冇辦法啦。咁我唯有咧就嘗試轉另一個角度。我想講呢個題目好耐㗎啦，我同阿 Mills 都講過。因為咧我就唔係淨係想從一個咩政策啊或者回應嗰啲層面，我想用一個比較前瞻性嘅角度去諗下。喂，粵語文化我哋都好熟悉啦，好似我哋嗰喺個我哋嗰個 Facebook page 嗰度都寫咗啦。其實源遠流長，亦都係影響深遠啊。我哋叫做。好多好多人都係講緊廣東話嘅，嗱、這個廣東話呢三個字咧，又會引起好多爭議嘅啦。粵語、廣東話、廣州話，我哋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啦。不過唔緊要，我哋今日重點講嘅粵語先。嗱，但係個題目咧，我哋叫粵語文化嘅軟實力。嗱，以前我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堆咧，大家都好認識。不過我哋等間都會講少少。喺尤其是歌影視界啊，流行文化就好多嘅。但係我哋之前有講過噶嘛，而家香港好似嚇好多嘢復甦緊噶啦嘛，講緊嗰啲，尤其是係嗰啲文化產品復甦緊，會唔會係時候可以翻翻嚟咧？所以特別咧揾下嘉賓阿澤翻嚟咧，就同大家講下咧呢一個課題嘅。咁啊，不過喺佢講之前咧，勁國我見到你個樣嚇。蒙曬嘴喎！你係咪都認同而家係復翻翻嚟嘅先嗰堆嘢？ 你點樣睇到我的嘴咧？我都戴咗口罩， 就係所以明顯咯。 所以知道我喺度嘴喐喐咁係嘛？你可以話係有一個點樣講啊？大家都注重翻白話，即係我哋講嘅廣東話啦、廣州話啦嚇，唔知咩話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嘅定義啦，咁好多時就係叫做，喂，我哋香港人以前曾經威過嘅喎，頭先你都提過啦，喺七八十年代，就算係九十年代，都係喺東南亞嚟講，香港嘅文化輸出係佔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位喺東南亞嘅華人社會啦。咁到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就有啲少少腳仔軟啦，到過渡之後更加急速，可以話係急速，唔係衰亡嘅，我用錯啲字，急速嚟講佢變弱咗啦。變弱咗之餘咧，直到本地人亦都同自己有個諗法，就係、是：咦，我好似廣東話呢個叫做。唔係適應好形勢喎，形勢係要我要學好普通話喎，即係我早兩個禮拜前我都話啦，我都係希望我啲細路學好普通話啦。咁所以就嗱嗱臨咧就要嚇、上堂又要用普通話上堂啊，咁希望佢可以掌握到嗰個語言。咁但係到大概我諗係五到八年前左右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嗰、那個本土嘅意識咧。又慢慢慢慢增強咗咯，而呢個意識係一班後生嗰輩嗰度反為係引育出嚟嘅，而唔係我哋呢一輩。咁係開頭我都覺得，咦，好似好過癮咁，因為佢哋唔係應該受一係就西方思想，一係就一啲比較中港嘅交往嚟到影響嘅，亦都係更加注重呢、這個普通話運用啊。粵語當然都重要啦，日常生活嘅啦咁樣。咁到近期更加嗰個所謂嘅，你話本土意識又好，你話廣東人廣東話嗰個形象或者嗰個 identity 嗰個身份啊，係更加強烈咗嘅。 其实这个现象我觉得现在可不可以叫复苏呢，我觉得是反而大家警醒了会多了。以前我觉得其中一个代表那个语言的文化呢是开始受到重视呢，其中一个都是多人学的。我想大家都可能都会听过呢，就是说以前好多人啊，或者喺一啲华人啊，或者个讲普通话嘅，或者讲国语嘅啲嘅地方，佢系睇香港嘅剧或者电影嚟到学个粤语嘅。 系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嗰啲人好多都话，我系睇某个电视台嘅戏咧，所以就学识讲粤语啦。咁 系咪啊？即系基本上呢个系好普遍，嗰、那个时候就代表系即系粤语嘅势力系强大嘅。咁當然啦，而家係少咗嘅，即係大家就會普通話或者點樣嘅情況。不過得意咧，頭先阿勁國話咧，後生嘅咧就會多咧，即係著重嗰個講粵語或者係粵語嘅一啲嘅文化。但係同時間佢哋普通話咧又比舊一代咧係好好多嘅，即係嗰個情況。其實當中嘅歷史就未必知係點樣嘅，但係就阿澤你又點睇咧？係咪呢段時間又有啲復甦嘅情況咧？從你嘅文化研究嚟睇嘅話？ 其实我的睇法就是叫做复苏，好像是我而家衰落咗啦，然之后翻去原本的水平。嗯、而我的睇法是我哋唔系翻去原本的水平，其实我哋是再超越翻原本，我哋是再犀利过以前嘅。我甚至 即系嘅意思是冇乜特别跌过嘅意思系。 當然你睇環球，大家睇嘅娛樂、睇嘅電影啊、聽嘅歌，你會覺得咦？點解香港嘅影響力好似弱咗咁多嘅？ 嗯， 但係其實影響力係相對噶嘛。我哋會見到哦，周圍啲國家，韓國啊、日本啊、中國大陸都好啊，咁佢哋嘅流行文化都開始上嚟，相對之下好似香港渣咗。其實香港以一個咁細嘅地方，其實冇渣到，一路繼續有好多嘅輸出。反而我覺得犀利咗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啱啱咧大家話咧，後生仔其實佢哋普通話又叻咗，英文又叻咗，點解會翻轉頭會重視粵語咧？覺得喂自己身份要講粵語，有時候我又覺得咧，即係呢個係都係一個假設，就係佢哋識咗英文，佢哋普通話叻咗，反而係令到佢哋注意到，咦原來自己同普通話人個語言習慣唔同，原來自己嘅文化、自己嘅語言係有特色嘅。你試下諗下老一輩嗰啲，例如係上咗年紀唔係咁識普通話嘅，其實可能就覺得我就係中文嘅代表，咁普通話人同我嘅嘢一樣啫，因為我覺得普通話嘅嘢就好似我講嘅嘢、我寫嘅嘢咁樣，反而係要你真係對普通話或者係對其他中國文化、中文啊有更加多嘅認識咧，你先至會開始意識到，咦，原來自己係唔同嘅喎，自己係有特別嘅喎，咁樣。 嗱呢個位咧，我冇諗過今晚咧，我竟然係同幾位有少少對台嘅。嗱，雖然我頭先開頭 set 咗出嚟，好似我都認同話係即係而家係復甦咁樣啦，我開頭係咁 set 啊。但其實我自己睇到有幾個現象咧，我曾幾何時都係嗰啲咧，你。即係阿澤，你都記得早幾年有好多人咧，好擔心即係呢個廣東或者粵語文化衰落噶嘛。咁啊，即係我係其中一份子嚟嘅，我係非常悲觀嘅。嗱，其中有幾個觀點咧，我同阿勁國頭先嗰個觀察有少少啱啱時間上嘅相反添。第一就係咧，我見到身邊嘅年輕人，尤其是啲中學生咧，其實佢哋接收嗱，譬如啦 ，Backping 啦，成日都講噶啦，即係韓國啦，我同阿次官地都成日講呢個例子噶啦，甚至乎泰國啦，唔同嘅東南亞地區啦，東亞地區啦，歐美啦，你諗下問啲細路佢聽 Billy English 噶嘛，大家都即係全部都聽曬啲歐美或者係外國叫做 in 啊，叫做佢哋叫做即係叫潮啊。嗱而呢樣嘢咧，再加埋普通話，其實幾樣嘢咧就令到香港就係嗰、那個我當係一個搖搖板咁樣咧，香港就壓到好低好低嘅嗰、那個聽，甚至乎大家都唔聽呢堆音樂或者唔睇呢堆嗱最簡單啦。啲人成日都講嗰個 N 字頭嗰個串流網上影視平台，你幾可見到港產片新嘅擺上去啊？都係睇，仲係睇緊。你就算大台好、細台好、咩台都好，最好收視嗰啲都仲係講緊雙周一成，即係周星馳、周潤發加成龍。呢幾年其實即係老老實實都係嘛？勁國你個樣有啲質疑喎、 我唔敢講，因為我冇去 subscribe 嗰個台。 唔係，但其實我想補充就係咧，嗱，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嗱，我有啲聽眾如果喺海外咧，嗱，未必係聽直播啦，今晚佢可能 archive 聽翻啦，可能你都可以補充，就是、其實咧有啲朋友同我講啦，譬如喺美國、加拿大，咁啊曾幾何時咧，八九十年代大量港人就移民過去之後咧，就 嗰啲唐人街就講曬廣東話啊，食燒味啊咁樣嘅。但係咧，好快就即係喺大約千禧過後咧，就變成啲酸辣粉啊、啊老乾媽啊咁。即係因為好多國內嘅朋友咧，尤其是國內啦，我哋見到就係真係移民咗去歐美、澳加唔同地區，就即係直情係嗰啲廣東所謂廣東話或者粵語文化咧係。真係被壓得好緊要嘅，或者叫做 at least 都平分春色啦，甚至乎真係慢慢即係被比下去都有啦。嗱，我經歷嘅，我見到嘅係呢一個狀況，所以我嘅復甦咧就冇咁樂觀嘅。我只係見到喺谷底裏面有少少輕微反彈，我見到嘅層面 係 咁。 我反而睇就係頭先阿周 Sir 講嗰個移民嘅情況咧，就係我其中一個咧睇得相對上有啲樂觀嘅。当然啦，其中一个当然最悲观嘅就系究竟香港会唔会讲广东话系为主流嘅语言啦？ 而家仲有九成嘅， 系咯，即系如果呢一个系仍然 keep 住嘅，我认为 keep 住啫。咁因为咧就系、是、多人海外咧而家移民咧去咗其他地方，其实就好似阿周 Sir 所讲咧，以前一大班人喺移民，跟住去到所有唐人街，基本上讲真咧，真系讲广东话嘅。即係以前都基本上會係嘅，當然而家多咗啲普通話，但係廣東話會係有嘅。但係以前嘅移民下一代咧，的而且確而家咧就全部講曬英文嘅，即係講翻本地嘅語文嘅。但係我自己睇咧，新一批嘅移民去外地嘅港人咧，佢哋嗰個嘅粵語為本位或者本土嘅意識咧，佢哋係強嘅。例如其中有一個咧，因為啦，即係我身邊嘅人咧，就係、是、讀啲語言治療啊，咁嗰啲嘅。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個小朋友講廣東話講得唔好，佢要佢去學，佢講英文好 OK 喎，咁國語都唔差喎，但係講廣東話講得唔好，普通話粵語 講得唔好， 咁所以要佢去練，而且係要即係呢一樣嘢點樣去 fix 咗佢。所以呢一批人咧，佢哋對佢哋好希望佢哋嘅下一代都能夠延續到呢一樣嘢落去。即係我反而我覺得，所以個移民有啲唔同啊，就點睇？ 係，我覺得一個心態係緊要過個現狀。即係個現狀，例如你睇三四十年前，好似咦好多人講粵語喎，其實個現狀當時係咁，但係大家其實係冇思考過，佢哋唔係話我要堅持粵語，所以咧我就講粵語，而係喺你唔需要諗嘢嘅時候，咁我冇衝擊嘅話，咁我當然會維持翻。但係嗰個其實係一個一篤就會爛嘅狀態嚟嘅。只要有一個新嘅語言入嚟，例如係普通話，例如係英文，例如係法文，一入到嚟，其實大家係隨時就可以放。但是而家新一代移民去第二度嘅人，咦，好似有啲唔同。我去到一个新环境，美国、英国边度都好，大家系觉得，咦，我要下一代都识讲我嘅语言。然之后咧，我留意到一个现象，系近呢两年先至有嘅，因为我真呢、这个系真系一直留意嘅，就系、是、究竟海外有冇人出粤语嘅教材。咁海外嘅粵語教材咧，當然學校係有出嘅，但係學校啲中文學校咧，佢哋其實唔係一啲準備得好好嘅教材嚟嘅，好多時都係一啲以中文課程為本去準備。但係而家啲家長開始意識到，咦唔得，如果我淨係跟中文學校嘅話，佢淨係識寫書面語，佢講可能朗讀到啲廣東話嘅音出嚟，但係實際上佢用唔到，根本佢翻學校翻中文學校令唔到佢由唔識粵語變到識講粵語。於是而家係多咗好多真係純粵語嘅針對細路仔嘅外地嘅教材，去等佢哋傳承到粵語。咁我覺得個方向係啱咗啊！即係雖然而家好似仲係弱勢，但係我哋向一個啱嘅方向進發咁。 呢度我就有個疑問嘅，一來我哋由細到大講粵語啦，我哋都唔需要學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喺書本上面睇見咧嗰啲粵語嘅拼音咧。我是完全不识的，我反而普通话拼音我是识的。 又真的有这件事真的。 因为第一是没有人教过我们的嘛。第二就是我也觉得没有需要去学嘛。如果刚才阿泽那个提出来的观点的话，那是不是海外，因为我没见过那些教材，是不是他用一个我哋睇唔明嗰啲拼音嘅符号嚟到去教咧， 系海外嘅教材咧，好多时都系用一个特定嘅系统，咁我哋叫粤拼。粤拼系一个1993年由学者提出嘅一个系统，用嚟拼写粤语。咁啲学者就发现，咦，我哋以往用政府拼英文名个方法，其实唔系咁一致噶。同一个音可以有几个串法，同一个串法可以有几个音，咁对学习嚟讲好大困难噶嘛。于是啲学者就提出咗一个统一嘅方式，只要你咁样拼，我就 100%可以肯定到一個字的發音是怎樣。初時當然沒人理會，因為正如大家所說，沒需要嘛，沒需要就不學。但是到我們要教外地人，我們要教海外的傳承粵語的人，大家開始要學了。然後一教起上來就發現，咦，原來不是那麼難的，因為你押韻的東西全部都是同一個串法，韻母一樣，聲母一樣的，就永遠都是同一個字母。然後現在我們的發展是仲要多咗好多基建啊！我哋会话语言嘅基建，即系话以往咧，我哋要学语文，好辛苦，揾极都揾唔到教科书，又要揾老师。而家我哋就有一好大班嘅人啦，写程式嘅人又好，教师又好，各行各业嘅人一齐去整一啲工具俾大家去学同埋用，又有输入法啊，又有教材啊，咁所以而家其实易咗好多。 喂，嗱咁樣咧，我諗我哋講到呢度咧，嗱嚟緊好快就聽歌啊！但係咧聽歌嘅時候咧，我知阿勁哥咧揀咗只咧叫《啼笑姻緣》啊！我特登幫佢揾咗啲資料嘅。嗱，我問咗佢先，點解你要揀只歌嘅？ 一家一晚係講粵語啊嘛，《啼笑姻緣》咧，嗱我呢個年紀嘅人咧，或者比我更加年長嘅人咧，就會好有深刻印象嘅。呢只歌啊，當年咧係大台一個劇集，個劇集個名亦都叫《啼笑姻緣》啦嘅主題曲。咁呢一隻歌咧係扭转了当时香港流行乐坛的风气，因为那段时间这首歌出现之前，香港一系听英文歌，一系听国语歌，广东歌就很少人听的，一来就那个生产 不足，二来啲人觉得广东话是很粗俗的。 所以他跟 Sam Moy 是不是差不多时间？ 不同，他还 早，早一点，是这样早一点， 他早一点的。咁所以呢一個歌係，如果我哋要講粵語嘅時候咧，其實如果喺個教材上邊咧，應該係一個歷史性嘅轉捩點，一個好重點嘅一隻歌嚟。 嗱，我再補充多，幫佢補完多少少，因為其實咧，當年咧，仙杜拉同埋呢個阿美娜咧，整咗一對叫筷子姊妹花啊嘛，呢啲啊經過嘅實知啦。但其實咧，仙杜拉本身咧，原來一個混血兒嚟嘅。嗱咁呢啲可能好多聽眾已熟過我啦。咁點解要班門弄斧講呢樣嘢咧？就正正睇到咧，其實咧廣東粵語你見到或者廣東話啦，或者粵語啦嚇，你中意點叫都好啦。其實咧喺呢幾十年裏邊，尤其是當佢蓬勃發展嘅時候咧，有不少人咧特登故意學嚟到喺香港，我哋衰啲講佢叫揾食啊。甚至乎你見到一啲日本嘅明星都特登過嚟咧，又拍戲又成咧，就特登配翻粵語都有嘅。咁呢個就見證到呢個情況啦。咁大家聽歌啦，唔該大家。 为怕歌里变咗心，情人泪满襟，爱因早中偏在恨海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相亲，情人共忍心，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难忘街老恩小爱民。成怨恨，心则相聚，诗也化蝶，几许所愿情深。莫叹失意白今生，难求谁穿。分天赐不必缘分，赤丝千里早已提足履，缘分天赐不必缘分。 1274点，升八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79，瑞士法郎0.917，加元1.229，人民币6.455，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点。啱啱轉咗，買入1780.16美元，賣出1780.96美元。天氣方面，同一道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南海北部。強烈熱帶風暴長皮已經增強為颱風。喺晚上十點，長皮集結喺硫磺島之西南大約3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屯马线咧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4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咁我有屋企人咧喺需要翻工嘅，咁因为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啊。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餸，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由碌去参加戏剧兴趣班，去到今日自组剧团， 仲透过戏剧碌到去学校，宣扬平等共融信息。 下个星期日就由两个碌小搞作创办人李玫瑰同埋剧场监制何子乔讲下佢哋嘅小搞作。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恒指今年头六个月累升不足半成，表现远逊其他市场。下半年恒指可以睇几高呢？ 31,000。第一，龙头科技股暂时唔系好升。第二，人民币我哋唔系睇升，加下半年会惊两样嘢。第一就系、是、地缘政治风险，第二通胀。第四季就开始收水，咁所以又好难大升噶。 一桶金6月26日晏昼举办最后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光大新鸿基财富管理策略师温杰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3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每逢夏天，除了要忍受多个月的酷热之外，睡梦中仲偶尔会被蚊针醒，唔单止好讨厌烦闷，仲要担心被蚊虫传染登革热，后果可大可小。早在恐龙雄霸地球的时候，蚊已经出现。亿万年来，地球经历多次巨大变化，以致是物种大灭绝，恐龙只是剩低白骨，但是蚊仍然旺盛，可见他们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难怪我们和蚊之间的博弈一直都是处于下风。再加上气候暖化，受蚊虫影响的地区正是扩展到比较寒冷的国度。不过这个局势可能有转机，针对可以传播登革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等的埃及伊蚊，英国一间公司的科学家发展了一种以蚊制蚊的方法。 原理是将雄性伊蚊的基因加入一种死亡机制，令到同佢哋交配之后嘅雌蚊所产下嘅雌蚊卵子唔能够成虫，但系产下嘅雄性卵子就可以成虫，并且带住呢个改造嘅基因代代相传。咁样一嚟，呢种自我灭绝嘅机制就可以延续落去，雌蚊嘅数目就不断下降，埃及伊蚊就有可能灭绝。以往由于伊蚊嘅适应同进化，用杀虫剂嘅传统灭蚊方法已经开始失效。所以美国计划在伊蚊猖獗的佛罗里达州进行以蚊灭蚊的试验。科学家追踪基因改造之后的红蚊的活动范围和监察雌蚊数目下降的趋势，从数据看来计划成效不错。但是正如新冠疫苗初面世的时候一样，居民误信一些失实和夸大的报道，对这种创新的灭蚊方法抱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无疑，任何革命性的举措一定会有它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要求严格的监控和公开的科学数据是绝对应该的。不过盲目的反对只会令到科学却步不前，蚊患就变得难于控制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晚安，6月25日晚上，广东广西今天的题目是粤语文化软实力。哇，咁咪讲到软实力呢个字咧，首先我哋讲点解仲有实力先啦，唔好理佢硬定软先啦。嗱，咁我哋头先咧咪后都提及一个问题啦，呢个系我提出嘅问题嚟嘅啫。点解咧粤语文化仍然咁多年来都能够继续喺度存在？事实上有好多即系中国咁多地方、咁多唔同嘅民族、咁多唔同嘅方言咧，其实好多咧慢慢都即系可以话系慢慢我又消失咗，或者少啲人用啦。嗱，最经典当然系嗰啲五龙粤语啊，最中意听嗰啲咧。好，即我諗去到上海咧，我90年代或者千禧年咧，上海都仲聽到小亮姑娘咧，都唔係姑娘嚟嘅，大姑嚟噶啦，講緊嗰啲吳侬軟語。咁但係其實啲後生啲嗰啲姑娘仔咧係唔識噶啦已經。咁但係咧呢、這個粵語文化咧，唔知點解係 keep 住咗咁多年喎。嗱，即係呢個好特別嘅話，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嘅？ 其實我覺得係香港嘅影響力都好犀利嘅，咁有香港嘅影響力喺度，大家覺得咦講粵語潮嘅喎，係文化尖端嚟嘅喎，咁我諗係去到80-90年代，好多地方中國全國都開始講多啲普通話嘅時候，大家仲係覺得咦有香港嘅文化喺度，我聽廣東歌，咁我就要講好粵語，大家仲係 keep 住去堅持去學，就算深圳嗰度好多講開普通話嘅人，其實都會。點都要學翻兩句粵語先至做到生意，先至同到啲後生嘅傾偈。咁我諗呢個文化軟實力，正正就係支持咗粵語嘅繼續發展落去。 喂，其實而家我補多句先，其實而家啲我見到好多啲國內啲節目咧，甚至乎呢排都興翻喎，嗰啲廣普啊嘛，即係廣東話嗰啲嚇，跟住然後嗰啲咩蔡少芬啊，或者甚至乎嗰啲李克勤咧，嗱，即係香港好多人已經唔記得李克勤噶啦，最近先出 邊位嚟嘅？ 而家出翻嚟嘅，識得下嘅，早排都係啲 姓李 嘅 係嘛？ 係啊，咩不大不小風波啦，話點解啲後生仔唔識佢咁？我哋都輕輕講過啦。咁但係其實喺國內佢好紅噶嘛，曾經。是因為他和周深那些一起在這裡合唱各樣東西，國內是很多，甚至乎連那些陳偉霆那些那隻什麼野狼 disco 都 是這個都是混合了粵語的， 是啊，這個都是軟實力。 我想剛才阿澤說的軟實力那裡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就令到粵語之所以到目前為止還可以是有個叫做江湖地位在這裡， 即係香港喺個頭先，我哋喺第一節講過啦，喺七十年代開始輸出嗰個文化咧，係影響曬成個東南亞。到改革開放嘅時候，粵語亦都，如果你用一個嚇、啊，好似自大少少嘅形容詞咧，就是、一個文化不伐啊！ 系噶， 系将香港嘅文化，尤其是普及文化，系推演上去中国大陆嗰度。慢慢我哋一路接住嗰阵时，我哋嘅文化输出非常之蓬勃啦，电视又好，电影又好，歌曲、流行歌曲亦都嗰阵时间好奇怪，我哋都提讲过，系八十年代嗰阵时突然间涌现一大群系好有声味嘅歌星、影星出咗嚟。有个咁样嘅文化载体，粤语亦都要有人嚟推至得嘅，就系、是、一班咁嘅人将呢个文化推出去中国大陆，推出去东南亚，令到成个粤语区域就系生气中燃啊，非常蓬勃啊！即系你除咗话有个载体喺度，你个载体个内涵要有不断有嗰啲叫做 feeling 啊，先令到佢不断有更新，人哋先觉得呢一个语言或者呢个文化。是有活力的，是潮的嘛，那時 我想就是要有很多的新人出来，很多的歌，很多的电影，大家互相竞争，那有这样的受众，有这样的市场，才支撑到这么大的行业，先有竞争有进步，跟着才可以越来越有些好的东西出来，是吧？ 但是这样，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来讲，说究竟粤语的文化可不可以延续到呢？咁咪正正其實同頭先大家諗嘅相反啦，即係我而家又要少少轉頭去阿周 Sir 嗰邊咧。嗱，嗰因為咁啊嘛，即係如果係因為香港嘅軟實力或者一啲嘅流行文化嘅興起或者盛行，從而令到廣東話嘅地位係會提高，咁某程度上而家好明顯係變弱嘅話，即係好似阿勁哥咁樣講。變弱咁，其實會唔會係象徵緊？其實我已經唔再覺得學粵語係會潮啦。咁我越嚟越少人學咯。呢一方面嘅文化亦都唔需要去跟咯，係咪？甚至乎電影以前都會跟去拍嘅方法嘅，而家都唔需要咯。唔會咧？ 我諗，例如你去到中國大陸，可能大家唔再覺得學粵語係潮啦。咁但係個以前嘅發展路向就係香港要搞任何娛樂事業，就係按面向世界，成個東南亞都要睇。於是你做嘅題材、你做嘅內容，你就要就曬成個東南亞，你要就咗成個中國內地。但係而家就變咗，咦？我哋係自己做自己嘢咯，做翻啲香港本地嘅嘢。咁其實個向心力係強咗好多。咁我諗文化軟實力其中一樣需要嘅就係個範圍要清晰。咁如果個範圍係唔清晰嘅，去到係喂我射向全世界嘅，咁究竟你個文化喺邊咧？有啲似咧，有啲作家咧為咗寫嘅書係可以譯到唔同嘅語言，其實係會抽走曬啲本地嘅特色。咁其實本地人其實就冇咗一啲真係好本地嘅認同。咁我諗而家香港嘅發展就係而家世台咪有好多新歌嘅，其實係好本地，你就會覺得咦呢啲歌唔係寫俾全世界，係寫俾我哋香港或者係寫俾我哋講粵語嘅人。咁我諗係我哋都需要建立翻呢一種嘅向心嘅認同，先至可以繼續走得再遠啲。 嗱，呢個我想補充咧，嗱，我引用一篇文章啊，你知我而家好中意咧朗讀一啲文章。呢篇文章咧就叫做《淺談香港的軟實力》，就嚟自咧呢個中央聯絡駐港聯絡辦啊。咁啊，呢個好明顯係一啲即係國家重要機構啦，喺香港嘅。咁佢都提及到咧，嗱，呢個我諗即係內容啊，唔完全錄朗讀一次啦。咁但係裏邊都提及嗰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咧喺國內講緊，佢係講緊國內啊。在國內的大型商場裏面其實都見到很多香港嘢。一打香港呢兩個字落去咧，嗱，今時今日係咪仲係咁咧？我唔肯定。呢篇文章係2018年嘅，咁但係咧，譬如講緊啲飲食鋪頭嘅粥店啊，或者係啲茶餐廳嗰類嘅咧，其實你只要講香港兩個字咧，加埋繁體字招牌，嗱，呢個係佢讀㗎，唔係我講㗎。咁然後咧，加埋少少香港元素嘅裝飾品咧，就變成咗一啲咧，即係會大家都覺得門庭若市嘅嘢啦，大家都覺得正嘢啊咁樣。咁另外咧，除咗飲食之外咧，就有一啲嗱，呢、这個就我覺得都回應到嘅，就係、是、好多嘅口頭禪啦，或者一啲叫做套語。呢啲套語咧，就一啲 lines 或者一啲叫一啲 bytes 啦。咁而家講出嚟咧。大家由 emoji 又好，嗱而家就 emoji 啦。以前嘅年代可能就一啲咧，大家口講嘅嘢啦。你見好多國內嘅電影，其實唔多唔少都背咗幾句呢啲嘢落去嘅。例如有幾句咧，呢篇文章裏面有寫到嘅，例如係出嚟混，遲早要還。 咁即係我哋嗰句出嚟行，遲早要還。咁肯定係啲古惑仔電影啦。咁喺國內裏面咧，呢一類嘅電影其實就唔存在噶嘛。 無間道義 係啦。咁另外就無間道義冇錯。另外就係咧，做人咧最緊要開心。咁佢亦都 call 咗，即係 call 咗呢一句出嚟。嗱呢啲咧好明顯就係咧。我哋見到有一啲我哋內聚嘅一啲文化，而裏面咧慢慢形成咗我哋一個你當係一個喺內核裏面咧，我哋自己喺度自嗨啦，我哋叫做好開心咁樣。但係嗰堆嘢咧，唔講唔覺咧，就會形成咗向外嘅一啲動力。嗱，如果我用翻呢，我諗呢幾個月咧，我哋耐唔少成日講某個唔係大台嗰個電視台咧，咁咪搞咗有幾對年輕嘅幾組合出嚟嘅。咁其中咧有幾個人係好多嗰啲口頭禪噶嘛。如果大家仲記得以前香港啲電影電視咧，係好多呢啲 cap 圖也好，各樣嘢咧就可以向外流啦。因為你要人哋睇曬嗰粒幾鐘咧，係唔容易嘅。但係如果我有幾句嘢，大家個個都攞嚟講，變成咗網絡潮語咧，嗱又容易推翻上去嘅。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啲我叫復甦嘅氣勢，唔知大家有冇啲咁嘅觀察咧？ 係啊，即係大家都知佢咩料啊！真係你只要佢講多幾次，全世界都講，大家發現咦，原來香港嘅電視台仲係有影響力嘅喎，即係至少喺後生嗰代嗰度仲有影響力。 即係嗰個語言呢個頭先我所即係話一個文化一個載體咧，其實係一種不斷要有人運用，不斷有人重視先可以繼續延續落去。你頭先Mills 提咗咧，就係話以往。上一輩或者上兩輩的人移民了出去咧，雖然他都很有意識，希望下一代咧係識中文嘅，但是他哋對下一代嗰個影響力咧係細嘅，因為一嚟佢哋個文化水平相對唔係咁高啦，另外他哋自己本身對語言嘅意識啊，亦都唔係咁強，佢淨係知道你嚟自中國嘅，你又要識翻中文咁，就係咁一句啫。但譬如而家新一代嘅人出到去嘅时候，佢好强调唔系中文啊，佢强调系粤语。 粤语系窄翻啦， 窄翻同埋窄翻之余，佢就好有大嘅意识，就系话喂，我哋曾经都经历过香港文化输出嘅黄金年代，我哋都系黄金年代长大或者黄金年代经历过嘅人，而而家有个咁样嘅离开咗啦，离开咗之余，但佢对呢个地方仲系好有感情，好有认同嘅。佢亦都希望将呢套咁样嘅文化、咁样嘅语言延续落去。因为你睇翻犹太人之所以可以历久不衰，亡国咗二千几年都仲可以复国咧，就是、因为佢哋一路坚持佢哋除咗信仰之外，佢对语言啊喺屋企入边系讲翻犹太话嘅，系讲希伯来话嘅。唔係我哋咁有陣時喺屋企入邊都講英文啊嘛，嗰度先大劑啊有陣時。 哦，語言呢個真係要堅持。猶太人並唔係真係堅持咗咁耐，其實佢哋嘅語言都轉咗好多次，但係佢哋宗教嗰個堅持同埋宗教上典籍上佢哋堅持用翻希伯來語呢一個係當然對佢哋嗰個認同好有幫助。咁有時我就會諗，咁香港人咁有咩可以堅持咧？咁其實粵語應該係最容易堅持嗰樣嘢嚟，因為嘢食呢啲你去到外地你好難每一餐都煮翻粵菜、廣東菜。咁但係語言應該就係最容易，你細個你同 B B 講粵語，其實佢大個咗，就算街外有英文有其他語言都好，應該都可以繼續流傳到落去，即係只要你有堅持。咁當然仲有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以往咧係老一輩嘅人咧移民咗咧，成日都強調，我一個華人唐人嘅身份咧，就要背古詩、背詩詞，其實就忽略咗其實語言唔係淨係得古代嘅嘢，即係將個認同擺喺古代嘅話，好容易就會丟失啦，因為唔係日常會接觸嘅嘢。但係如果我哋覺得，咦，我哋日常正正常常咁樣問候大家，喂食咗飯未啊？飲咗茶未啊？呢啲簡簡單單嘅。最冇特色嘅語言，你都覺得係文化嘅一部分嘅話，咁我諗就更加容易令到佢哋堅持落去咯。 咪呢度我都仲可以補充少少咧，睇下啲 YouTuber 咧，我覺得其實 YouTuber 都係一個值得討論嘅課題。嗱，好多聽眾咧喺 喺度留言嘅時候都講緊，唉，都冇啲文化載體嘅嘢喺度，或者冇視野、冇角度、冇高度，唔似八九十年代咁厲害啊！咁啊，我其實又唔係好覺得，嗱、啊、呢、這個我個人可能預見啦，八九十年代其實都係娛樂至上啫，我又唔係好見到有啲好， 都係冇乜高度， 我唔係好感覺， 其實 即係個高度都係大家後來砌翻佢出嚟。 其實我覺得呢個用詞咩高度咧，係一啲語言貧乏嘅人先用嘅，點為之高度呢？有几高呢？三尺高唔高？六尺高唔高？193高唔高啊？因为你唔可以用啲咁浅薄嘅语言嚟形容呢样嘢。 唔系，我觉得啊，佢哋咁讲，我明佢哋嘅谂法啦。但系譬如你睇啲 YouTuber 咧，而家咧嗱，广东话嘅 YouTuber。其實當然啦，同國內嗱，國內可能揾一個人出嚟求其做一個節目，都能夠好多人睇嘅嗱。但係我哋喺個成個互聯網嘅藍海裏邊咧，我唔需要好多人噶嘛，我有一定數量，唔好多啦，我當十萬八萬人其實都算唔 都唔多，仲唔多？ 唔係啊，但係如果從國內嗰個量嗱，以量去比咧，你一定即係等於電影啫嘛。我哋拍到《唐人街探案》香港版冇意思噶嘛？但系譬如我哋香港，我假設即係我有100万人睇，嗱冇咁誇啦，50万人啦，已經好誇張啦，係咪先？都算唔錯啦呢條數。好啦，你而家發覺好多人咧，其實去到海外啦，嗱有啲好出名嗰啲，我唔開佢名啊嗰啲，即係佢會譬如煮下嘢食，佢同一時間佢就會用廣東話而配咧字幕上去。嗱、其實呢啲已經係一啲咧，我覺得係文化嘅，即係。我又唔想用嗰啲咩北進想像又好，或者南向或橫向，我唔用呢啲咁 terms 呢啲咁 terms 嘅嘢啦。其實呢啲已經係一種推外向外推嘅嘢啦。 其實冇壞嘅喎，你用廣東話煮食又好，或者你做YouTube 一條片都好，下面加翻個文字，即係中文字啦咁樣。你又可以去一啲唔識講廣東話嘅華人嚟推介翻你嘅嘢，聽聽下佢覺得有過癮嘅話，佢可能就會喂唔好睇文字，不如我聽下佢講乜。其實即係等於以前啫嘛，即係你聽歌嘅話，你唔知佢噏乜啊，但係你睇歌詞，你就知先知佢噏乜咁啫嘛。 係啊，同埋我覺得呢、這個頭先講嗰啲載體咧，其實我覺得而家係多咗嘅。即係嗱，以前嘅載體可能講緊嘅係話電視劇、電影、歌曲，即係或者書本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咧、最普遍。咁而家其實呢幾樣嘢咧都有，尤其是的而且確咧，例如我用翻之前咧有一個音樂人叫陳輝陽啦，即係佢有一段時間咧咁啊大紅啦，咁跟住有一段時間佢就沉寂咗，其中一個原因咧，佢發現咧的而且確好似佢身邊嘅人係唔聽廣東話歌，係啊，直情問翻佢哋嗰啲咧最紅而家嘅廣東話嘅歌手啊歌曲咧，基本上都唔係太識。但是他说的而且确是近期的组合出来之后呢是令到人呢就会听回的。所以个载体是多了很多。再加上其他载体例如 YouTube 啦，即是这个是其中一个的载体啦， Social Media 啦，或者 Clubhouse 啦，这些全部呢都是很可以将粤语呢慢慢的即是载住而且是推行的一个的 engine， 我就会觉得。 是啊，有個新的牆俾大家玩都好緊要，即係互聯網就係呢個新的牆啦。當然，互聯網一路發展，咁有一啲網上串流平台、影片平台、傾偈嘅平台，咁我哋會見到咧，就係、是、例如第一樣文字嘅新平台。我初時留意到嘅就係百科全書，唔知大家有冇用維基百科全書？你會發現咧，維基百科全書得意嘅地方係佢好多細嘅語言。都有自己的百科全書，其實你有個咁嘅牆，大家發現，咦，我的語言雖然少人講，但是我只要我憑一己之力，我寫翻100几十篇文，我的自己的語言就會多咗記錄。而粵語咁啱咧，就係呢一個只要有一個牆俾佢發展，其實佢就可以發揮佢嘅光芒嘅地方。咁粵文呢、這個維基百科而家新嘅名叫粵文維基百科。我前幾日上去睇，已經有1700万字嘅內容。咁啊，1700万字係講緊係百幾本書咁嘅內容，好犀利。 阿 Mills， 你揀一隻歌喎，講下你揀只歌係咩歌同原因咧？ 係啊，即係差池。其實就《Sea Star》咧，佢出咗張碟咧，就專講係粵語過歌嘅。咁啊，差池就係其中一首專講咧，就係粵語作為一個流行歌嘅歌詞，咁究竟係點樣嘅咧？咁啊，呢首歌大家聽下。 最細 想写一首讲自己的歌，唱作歌手呢一个名迎和。其实我认真，不过写衬都分。其实好羡慕个啲英文歌，就算点写都不怕音填错。求其 baby baby baby， 咁就一首歌。书面口语好麻烦，用晒啲口语又好似好唔惯，文法唔简单，写得好有冇人赞？试过写一首歌错咗成晚，热血啲写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包括一名在抵港时被发现死在船上的56岁男船员。死者乘坐的船只在今个星期一抵港，被发现在船上死亡，遗体送至公众殓房。抽取的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反应。死者由孟加拉到港，他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船上大约26名船员要强制检疫21日，期间将会进行多次检测。本港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特区政府再次有高层人士变动。国务院根据行政长官的提名和建议，任命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保安局局长一职由邓炳强升任，萧泽颐晋升为警务处处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新任官员在这一刻是最佳人选，亦相信李家超能够统领公务员队伍。距离本届政府任期完结仲有一年，林郑月娥话：香港由乱转治，现时是重新出发好时机。对于有人质疑新一轮人事任命令特区政府变成警察政府，他强调任命是用人为才，不会因为官员的背景改变香港作为法治社会的性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苹果日报》停刊时表示，当局处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不会因为有人以传媒机构作挡箭牌就免于法律惩处。他批评有外国传媒不断抹黑警方执法行动，将事件淡化成记者和外国人交谈或一般新闻报道，认为苹果日报事件并非新闻报道或新闻自由的问题，重申香港的人权法和香港国安法都列明会维护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而当局采取的行动最终引致雇员出现问题，只能够按劳工法例处理。有传媒问到没有六四晚会、七一游行和苹果日报的香港是不是他的愿景，林郑月娥说他愿景中的香港是准确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以一国为本善用两制，并保持高度开放的经济，维护市民依法应有的权益和自由。参加东京奥运的乌干达代表队一名教练和一名运动员抵达日本之后，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奥运上远川珠代表示，其中一人是感染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另一人感染的病毒仍然正在调查，强调会致力采取防疫措施。 乌干达代表队的教练上星期六抵达机场时已发现染疫，但其他成员仍然继续行程，当局的处理手法备受批评。另外，东京都新增5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新确诊人数较一星期前多超过100人。厚生劳动相田川宪久表示，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可能对东京都颁布新一轮紧急事态宣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20点，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79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10.7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29，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91，澳元对美元0.76，欧元对美元1.19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780.66美元，卖出价是1,781.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精明一点，医生与你合作系列，你问我答。 逢星期一下午2:30，承接住医生与你节目内容，精明一点会请嚟相关专科医生解答听众问题。 听众如果有相关问题查询，可以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 精灵一点， 医生与你， 你问我答， 在乎你健康。 生活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什么都有金句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湘恩，我跟住走下去的格言或者座右铭，活出爱。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什么都有哲学。 世杰，你今次实话唔到我啦，你睇我行山鞋啦、手套啦，连安全绳都有埋啊！ 你好嘢啊，瑞文，齐晒装备喎。不过都似乎仲争紧啲嘢。 吓！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处嘅代表，教大家行间涉水嘅事前准备以及遇险应变，听完先准去啊！ 而我就请嚟科大嘅徐奕伟教授讲解一下净化空气嘅技术。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睇过艾嘉海瑞嘅短篇小说，都会觉得佢系一个满脑子鬼主意嘅顽童。但系由散文集《我绝非虚构的美好七年》入面，可以看到劳动大开的他其实有另一个面向。书里面记录了海瑞由仔仔出世开始到父亲离世那七年间的事，其中他和父亲的记忆最为真挚，特别令人感动。在名为意外那篇，海瑞的老婆流产，父亲的舌根癌症复发，海瑞的幽默再派不上用场，整个人就快要崩溃。更不幸的是，他在回家的路上撞了车，在救护车上面，父亲刚好打电话来问下他今天过成怎。海瑞想起5年前，他打电话给父亲问安，明明听到背景有医院的广播，所以就问他在哪。父亲毫不犹豫地说他自己在超市，而且说得很有说服力，很开心。如今当爸爸很担忧地问他，你那边为什么这么吵啊？你做什么哭啊？海瑞就回答他说， 只是救护车咁啱经过。真的冇咩事，一切都好好。 后来海女的爸爸去世，他因为想着墓碑的事而心不在焉，帮个仔冲凉嗰阵出了意外，个仔个头差啲撞向浴缸，而他出于本能反应用手去挡，结果就割伤了只手。个仔话这样太不公平了，明明捣蛋的是他，为什么是爸爸受伤？海女话，因为爸爸必须要保护儿子，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时候几艰难的，所以每个人出世的时候都应该要有至少一个人负责保护他。但个仔就说，那你怎么算啊？爷爷死了，现在谁来保护你啊？ 海女说他的故事有两种，一种是讲给亲近的人听，而这些这么私密又脆弱的回忆令到他甚至不敢用母语，不敢在以色列度出版，只会在火车上面讲给隔离位的乘客听。大家只要翻开书页，你的车票就夹在里面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绝非虚构的美好七年》，作者艾嘉海女，由寂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月25日晚上啊，广东广西，题目是粤语文化软实力。哇，唔觉唔觉呢又讲下啲实力啦，又讲下粤语本身。不过我諗粤语本身，我哋头先喺出面 off mic 讲呢，其实讲粤语嘅人其实都几撩楞啦、招积啦、沙尘啦。咩意思呢？其实譬如头先我出面讲緊填词啊，或者讲緊我哋其实对于自己嗰个粤语文化呢，其实都好多要求啊。其实咧，成日就觉得自己啲嘢咧唔系咁好，亦都慢慢即系我哋对自己要求好高。但系其实实际上面，我哋系喺出边咧有好多唔同嘅软实力已经摆定晒喺度啊。我举少少例子先。嗱，譬如头先讲紧啦，好多海外嘅华人啦，其实唔止单纯系华人啦。头先都讲咗一啲即系想嚟香港搵食嘅人啦。头先亦都讲过啊，我哋喺 off mic 嘅时候讲咗吓。因为个语言系活泼嘅时候咧，其实一路运作紧嘅时候咧，只要我哋可以喺里边揾到啲继续喐动嘅嘢咧，生活继续需要用新嘅一啲语言咧，嗰个语言就唔会瓜老衬，仲会继续喺度生长紧嘅。例如头先讲紧有啲阿姐咪要嚟香港做饮食业嘅，咁佢哋讲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虽然好似开头俾人玩嘅感觉，但慢慢咧啲老细又识玩嘢啊嘛，于是乎就变成咗佢哋一个招牌。甚至乎仲有啲產品推出，嗱咁呢啲其實就正正就係講緊咧，嗱佢又唔係轉普通話嚟玩嘅，佢調轉嚟轉廣東話唔鹹唔淡嚟到玩呢一種咁樣嘅狀態，嗱咁呢個咪就見到其實嗰樣嘢，只要我哋識得繼續去運作落去，其實佢仍然有存在嘅，頭先講 engine 一個動力啦，各樣嘢，唔知大家點睇啦呢啲嘢。咁啊，阿敬國咪頭先開頭話有嘢想問嘅喺出邊，你頭先 我頭先想問嘅一樣嘢就喺呢個新聞前咧，就嗱、是、我粵語推廣嘅時候咧，我哋講就講咗好多啲音，譬如D 啊，或者鏡石啊，或者河車啊呢啲咁樣， 山卡拉嗰啲 嚇。其實我知道係有個字喺度嘅，但係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哋至少冇學啦。至少冇學嘅話咧，如果你進一步去推廣嘅時候咧，你有個音要有個字得噶。咁但係嗰啲字，我睇過原本嗰啲字咧，話有啲字咧，即係睇完之後，我都唔知點樣寫翻出嚟嘅。 其實好蝦人寫嘅，即係因為咧，你有好多詞語，你讀書嗰陣老師又唔教，書本又冇，咁有咩解決方法咧？嗱，其實有幾個解決方法嘅。咁第一個方法就係大家查下字典，查下詞典咁樣啦。網上有好多詞典咧，可以揾翻嗰啲字嘅建議寫法。咁但係得意嘅地方就係粵語好多口語嘅字，其實你揾個本身個字咧，其實 你會覺得喂寫完出嚟冇人識睇嘅喎， 係啊， 即係例如嗰啲錫你一啖個錫，咁我原來係愛錫個錫，又愛惜字，即係愛惜個惜。咁我寫珍惜個惜啊，愛惜個惜，咁大家都唔知道我講錫啦。咁例如係一啲嘅個啲，咁如果我寫翻原本嗰個字，咁可能係水滴個滴，點滴個滴，我寫完出嚟，大家又睇唔明。咁所以我哋慢慢在一個叫做寫粵語的群體入面，大家發展了一個方法，就是我哋不要掛住你那些本字啦。本字如果有人喜歡研究，咁當然可以繼續研究，即係都是文化傳承一部分。但如果有需要用到的時候，我哋咪揀個叫做俗字，或者是大家用開的字。其實呢些俗字不是一定是差的，有時是一些好的創新來的。我有一個例子，就是呢，我們不是經常會說這個地方很善善腳，善腳的善字，大家不知道怎麼寫，有一個不知道誰想出來就說善腳的善聲就好像善字一樣，你善腳是隻腳善，是隻腳嘛，用竹節布我去竹家先那你看到你問小心善腳，你見到竹家仙，你就知道應該是線腳了，估到。那是一個好的創作，但其實這個字本身為什麼呢？本身是解冇著鞋。那我們就借用一個舊的字去表達新的做法，那就反映到其實粵語的文字其實是很多創新的，很活潑。 但會不會很混亂的呢？你原本有個字在這裡嘛，但你又創了一個新的字出來，咁當然咧有約定俗成啦，咁啲人一路咁樣用咧。但係用下嘅時候，如果有個人嚇咬文嚼字嘅話，喂，你班友唔啱喎。其實原本個字咧應該，譬如啦，鏡石，鏡石呢個字，我最近先咗一年前我先知鏡石，原來就係正式寫出嚟就係敬，尊敬嘅敬，愛惜個惜。係 啊， 只不過係我哋廣東人講唔叫敬惜，就叫鏡石咁樣啫喎。 咁如果你要咬文嚼字，你就會覺得好多字都好似唔啱啦。但係實際語文運用其實好多，其實周圍嘅漢字嘅語言都係咁樣。知道本身個字典寫而啱用嘅就繼續用啦。萬一真係冇字點算呢？咁我哋就唯有創作。咁我諗就係喺一個傳承同創新之間要攞個平衡。即係我哋唔係話我哋一百個字一百個都創個新嘅，咁梗係。梗係用唔到呢呢個系統，但係如果99個咧都係舊嘅，99個都係傳統嘅用法，係唯獨係一兩個我哋覺得原本隻字太核突啦，或者係太過繁複啦，咁我哋唔係全盤簡化，我哋只不過係將一兩隻字換一個新嘅寫法，咁好似又唔係太差啫，1%。 呢個又幾得意嘅，即係呢一個嘅諗法，即係一路都係覺得係。縱使你錯做用緊，但係都係錯噶嘛，即係你自己會覺得係咁樣。但係當如果反而呢一個係一個語言嘅活力咧，會係咁睇，而且自自然然，可能好多語言都會有咁樣發生嘅話咧，反而就令到呢件事就係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咯。當然啦，即係我諗緊你頭先嘅1%，因為例如咩我唔知係咪啊梁國睇下係咪古其如勇啊，咁而家其實大家都係調轉翻嚟諗噶嘛。即係以前係太多啊嘛，係咪？即係而家覺得大家剩翻少少就要鼓起埋個餘勇啦，即係咁嗰只噶嘛，即係完全好似個意思調轉咁樣。但係我見而家啲人都照咁用嘅。 係啊，意思變得好快嘅，其實字眼嘅意思其實係隨住年代咁就不停咁樣變。除咗個詞語嘅意思之外，我哋揀嘅詞語其實都係不停變。咁至於 keep 到幾多保到幾多咧，咁其實就睇下大家。想保育啲咩？想保護啲乜嘢？即係例如我舉一個例咧，火燭而家大家好少講，通常講火警係嘛？咁但係火燭呢個詞，喂，其實好得意嘅喎，咁同普通話又唔同，同周圍嘅漢字圈又唔同，咁係咪應該繼續講咧？咁如果我哋覺得每一個舊嘅詞都需要保留嘅話，其實冇乜空間去創一啲新嘅詞出嚟。 其實火燭個燭可能係燭融嗰個將佢夾埋一齊嘅，其實都幾古雅嘅喎，係咪啊？ 這個真的不懂答你，但譬如剛才線腳那個那種假借的情況在語言學是經常發生的，我們如果找到一些很 fit 的，即是很適合的東西，譬如我們也是我們 譬如我哋頭先成個我哋而家講嘢嘅過程咧，我估喺以前嘅前輩裏邊咧，有中英夾雜啦，嚇、啊、講又講得唔又唔夠嚇字正腔圓啦，已經可能咧就俾人打到豬頭咁啦。但係我諗嗱，我諗我哋又唔係話要降低個水平，即係無論係講緊啲用字好或者各樣嘢好，但係我諗我哋咧頭先我一開頭講就係、是、我哋香港人咧好多時對於粵語文化咧，其實有一種咧即係。過分地要求高 啊，係嚴人嚴己啊， 係啊，好要求高啊。譬如我哋都有啲即係聽眾喺度留言，譬如話你都你班人又唔講呢個平仄，又唔講九聲雙聲疊韻，你識唔識啊？咁 即係如果我 唔係我就算我識啊，即係我平時教書有教啊，但如果呢集我同你講雙聲疊韻嘅話，我估個收聽率大家都唔使講啦。即係我諗我唔係話唔講呢啲嗱高深嘅嘢嗱，譬如將粵語文化提升到變成一個殿堂級或者變成一個學術研究嘅水平咧，係需要嘅嗱，我必須要講係需要嘅。咁但係我哋更加重視就係咧嗰種生活化咧，我哋點樣能夠將佢繼續運作落去，先至係一個實力。因為我哋每日都要用佢，而用嘅過程裏邊，我哋揾得出佢背後仲有一個好深嘅根源。嗱，有根有強嘅，咁於是乎就如果連結埋其他全球唔同地方都用緊我哋呢個粵語文化或者粵語圈呢一個咁樣嘅字啦，或者甚至乎講緊係背後嗱字嘅，只不過一個載體啫嘛，背後嗰套價值觀或者背後嗰套嗱我舉一啲例子啊，譬如周星馳嘅笑片成為咗全球華人都喜歡嘅嘢，咁佢嘅笑位我諗。當然你懂廣東話是會好笑很多啦，我絕對肯定。但它裏面不是只是賣緊嗰個用字嗰個 witty 即係個古惑位。可能裏面仲有好多，譬如對於人性或者人生嘅一種反思、反諷，呢啲其實係更加重要嘅部分。而呢樣嘢唔單純係講一個，我哋今日唔係講文字啊，大家搞清楚，係嗰個文化價值同理念。我再舉多個例子，譬如香港譬如音樂咁計啦，咁喺全個譬如當年國內。唔係好多言情嘅內容嘅時候，而當我哋講好多言情嘅內容啊，甚至乎戀愛大過天嘅嘢，咁而家網絡梗係好庸俗啦。但係正正就符合咗有好多人嘅需要喺嗰一刻。咁於是乎呢一種文化咪變成一種 in 嘅有趣嘅值得大家繼續推廣嘅嘢咯。而我諗呢幾年裏面或者尤其是近呢幾個月啦，講緊嗰個復甦嘅現象咧，我自己覺得就是因為佢背後帶動咗就係香港年輕人有一種可能好多人都冇睇到嘅即係價值觀。例如你聽而家大家有興趣睇下而家啲流行歌嗰啲音樂啊，或者嗰啲歌詞啊，或者電影、電視，或者甚至佢哋拍啲短片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好強烈嘅信息，或者好多好強烈係香港都唔係淨係香港人，我諗係真係我哋先至有嗰種嘅，譬如堅持呢一啲咁嘅字眼，其實係好多音樂而家都係玩緊呢一個系統。咁呢啲係啊。 其實喺電影咧，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咧？近期有啲嘅電影翻譯或者啲寫嗰啲字幕咧，佢特登係話係全廣東話字幕嘅意思咧，係嘅意思咧就唔係話純白話，即係好似文章咁寫出嚟，係佢裏邊嘅字幕咧都係寫緊一啲廣即係我哋粵語， 冇錯，啲虛詞啊， 嘅一啲虛詞都仍然都喺度嘅，係啊，即係基本上大家以呢一個為之一個賣點添嘅， 係啊係啊，而家其實我哋開始發現原來其實你完全用粵語嘅詞語、粵語嘅句法、粵語嘅修辭手法，咦原來可以完全表達到任何語言上嘅嘢，即係唔係話每一個詞都一定要係粵語獨特嘅嘢。因為例如人都係一個詞語，佢係粵語嘅詞語，又係普通話嘅詞語。我哋唔係話要轉曬呢啲做一啲普通話冇嘅嘢，但係原來你成句都可以講出嚟，一樣係可以成為文字嘅。咁呢一個都係一個新嘅發展嚟嘅，亦都係又係粵語有活力嘅地方，就係一樣叫做粵文嘅書寫體。喺粵文嘅書寫體入邊，每一個詞都是粵語口語可以接受的詞，但它不是一定是口語百分之百咁樣直錄，可能它會精簡咗、精煉咗，但是它叫做啱廣東話 grammar， 用一個大眾啲嘅叫法。 係啊，同埋呢一個咧，我覺得是不得不講的咧，就是一定要有很多 platform 容許呢件事發生，即係好多個平台。你諗翻咧，例如以前啦，我哋寫粵語用文字嚟到寫嘅時候。 其實係冇乜嘢平台令我哋可以寫粵語嘅。你諗翻以前作文啦，可能寫書啦、考試啦，其實都唔容讓我哋去寫話蘇東坡嘅老婆唔知或者係點樣點樣嘅一個情況，即係你唔會有嘅字喺度嘅情況咯。咁但係咧，而家的而且確多咗好多，即係你諗下喺社交媒體上面啦，基本上如果你唔係寫廣東話嘅話咧，寫廣東話基本上係可以成篇文章嘅。 係 而家出一啲嘅文章咧喺報紙上面咧，有啲係基本上係用廣東話粵語嘅寫法咧係寫出嚟嘅，佢唔係純粹一個係真係我哋講嗰啲白話嘅一個寫法咯。即係我覺得已經開始，縱使未去到即係。登大雅之堂，但系就已經可以係喺一啲大家公開嘅媒體啊，或者係嘅一啲嘅情況之下咧，就已經可以睇到咯。 係都係一個健康嘅發展嚟嘅。 唔係嗱，呢度咧又係去翻我頭先講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對於嗰個文化本身咧，我哋嗱我成日都會舉例就周星馳。佢基本上唔係淨係講緊嗰個字有幾搞笑，調翻轉係講緊佢嗰種價值觀態度，甚至乎佢講説話嗰個停頓啦，喺邊個位裏面其實係一個好活潑，同埋甚至乎唔止係活潑啦，佢好多挑人性喺裏邊，特登係透過嗰個字嘅讀音嚟玩，你睇嗰啲枕死官你就知啦。事實上由馬思曾年代到即係唔同嘅例子啦，唔同嘅粵語。嘅作品咧，其實都係點解有啲嘢會紅到，有啲嘢會 lay back， 即係佢唔能夠再帶到個載體咧，就係佢能唔能夠有嗰個 capacity， 即係有冇嗰個能量帶到出嚟。其實早幾年係冇乜能量嘅，我必須講成個香港都冇能量，因為真係失焦啊！我究竟應該用普通話搞掂個大陸市場啊，定還是我即令係諗呢樣嘢都諗到頭都爆？咁而家唔好諗咁多啦，反正都搞唔掂啦，不如就做自己想做嘅嘢先。嗱，反而點樣做就有種凝聚力啦。 不過咧，我最後想講少少，因為其實我哋喺咪後嘅時候咧，其實有討論過話粗口係其實係咪一樣嘢都可以幫助到。嗰、那個嘅語言嘅流行，因為例如我哋喺 YouTube 睇到或者係見到而家男女你話講粗口，基本上廣東話粗口啦，基本上咧係大家都覺得不以為然嘅，即係比起以前 多咗嘅。雖然冇統計，係 啊，但係阿澤就反而俾我哋睇到另一面咧，係會令到一個語言可能佢未必能夠再繼續嘅情況，同個粗口有關。係 啊， 可以解釋一下 即係如果咧一個語言大家覺得好粗俗，啲粗口好型，到你去教細路仔嘅時候，你就會想教一啲文雅啲嘅嘢。咁你覺得廣東話就等於粗口嘅話，咁咪變咗你會想同個細路仔講英文或者講啲文雅啲嘅語言咯。所以其實我會成日都推廣就係，如果你想教外國人講廣東話嘅話，不如就避開粗口。粗口佢哋係唔係都會學得識？不如我哋揾翻喺粵語入邊粗口以外嘅其他文化價值，咁再推廣就會對粵語最大幫助啦。 呢個都幾得意嘅，好多時我哋上網睇到啲人話廣東話咧，好快大家就提及，因為廣東話嘅粗口係非常活潑、靈活啊，好多人都咁講。但係我都同意，可能我自己都係教書咧，有陣時你就算知道嗰樣嘢係好過癮啊，或者有佢嘅得意嘅地方，但係你明明地你一講出嚟咧，你變咗即係原本型噶嘛，講廣東話而家變咗講，講到變咗好似 cheap 咗啊，或者好容易調翻轉頭被攻擊。嗱，咁啊，調翻轉就真係唔係咁好添。 我諗一路以嚟，我哋就無論喺書面啊，或者喺學校咧，係冇一種係接觸唔到一個比較係文雅啲嘅廣東話嘅文章啊。 嗯， 一路以嚟都冇啊， 都啱嘅。 咁所以我哋感覺到，尤其是我細個嘅時候，覺得真係覺得廣東話係粗俗啲嘅，唔係咁文雅嘅，係自己有個感覺就係好似有一種二等語言。嘅情感喺度，但系到你长大之后，你发觉原来咦唔系喎，原来广东话九声咧好坚噶喎，大佬。诶，我哋读古书、读古音、读古诗系铿锵有力喎，更加上我哋嘅文化输出啊、电视啊、电影啊嗰时候，哇，真系识讲广东话先至型咯，嗰时觉得。 唔系，同埋最惨系咧，我成日都讲啊，香港人连杂文都闹，即系三甲底都闹噶嘛。 三甲底系一个最高境界啊，冇乜人识写噶。 系啊，其实谂翻转头，嗰啲先系劲嘢。 可以解释一下三甲底系咩？可能有啲唔识噶。 即系咧，又有文言，又有广东话，又有少少英文，乜鬼都有啲啊。咁加埋，其实而家你发觉啊。 阿三爷1935嗰只歌啊，咪又系韩文加日文加乜都有嘅。喂，不过哇，时间又系咁啊，唔够啦吓。我哋咧要讲讲老店星期日咧，我哋嘅题目咧系阿 Q 精神。咁咧主持咧系包括咗文杰华啦、岑日飞同埋李盘星。唔讲唔觉咧，今晚又完啦。咁啊，最后呢只歌咧。阿暴龙哥啊，郑中基啊，玩咗先至瞓，咁啊，大家玩下广东话先瞓啊， 拜拜。 啊！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糖衫，无啦啦煲剧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冲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有责难。伴你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夠好玩便會瞓。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你咪揸紧 GTA 啊？机子，喂你放落甩你嘅喂。通街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